嘿，各位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用好音乐给你带来一车厢的幸福感。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，叫做《威廉古堡》。杰伦在做《威廉古堡》的 demo 的时候呢，已经想好了用西方世界里的魔怪吸血鬼为歌曲的题材。之后呢，周杰伦把想象的故事告诉了方文山，方文山查阅资料，并且和周杰伦进行探讨，最终形成了这首歌的歌词。一起来听到周杰伦的《威廉古堡》。 感情就该有个胜负，你用浓妆来保护，想开口却忍住，我已没了退路，你却认输。我知道，你全都知道，保持沉默，你不想太计较，你看着我，用一个微笑，让借口变成煎熬。但我知道，都是我不好，你越不计较，越显得我渺小，你轻轻地拉着我衣服。

等，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。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 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 人生像什么呢？人生就像饺子，无论是被拖下水还是自己跳下水，一生当中不趟一次浑水就不算成熟。人生既有赏心的美景，也有伤心的悲凉，但不管怎样，路要自己走，事要自己做。 转过身之后，蓝天会对你微笑的，让眼眶的泪滴都流进心底，数着一起凉凉的，一起记得就已经足够了。故事慢慢停格，笑声还回荡着，挥手把回忆带走，不要在难过里逗留。我们平行在彼此的宇宙，多幸运曾经相拥，就不要回头把祝福带走，掀开更宽广的天空，我们会再见，愿一开始就能尽头。 可能爱到深处有些不可理喻，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得彻底，以为还是相信彼此的约定。冷静冷静，不要胡言乱语，再多一句也许真的无法再继续。问问自己是否真的离不开你，给个理由，找个不分开的回忆。分手，这不是我的决定，怎能放弃这段不朽的感情？我只想逃，找个时间静一静，看这结局是不是我要的结束句。分手，这不是我的决定，怎能忘记过去的一点一滴？时隔多年，希望你还能记起最后一句，如果分开我也爱你。 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三，农历6月初五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34度，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22度，廊坊晴转多云，34度到23度，首都北京晴转多云，34度到23度，近邻天津阴，35度到25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都是5和0，请您遵照执行。 每天早晨在起床之后一定要喝一杯温开水，当水在胃里短暂停留之后，80%以上进入小肠并且吸收入血，21秒之后将抵达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帮助身体运动起来，心脏也会在第一时间内得到能量，整个人立刻就会焕发起新的动力。人体一夜的代谢是消耗640毫升的水，所以呢，早晨起床之后一定要空腹喝300到500毫升的水，及时的补充体液，清理肠胃。感谢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灯火阑珊，漫漫紫荼，大唐紫荼生态庄园首届梦幻彩灯艺术节6月23至7月15日盛大开幕，美景鲜花灯光炫彩融合，演绎美食摄影精彩不断。咨询电话0116-8851998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，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核心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频率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你相信食物相克吗？有留言称啊，一些常见的食物，比如说柿子和螃蟹、虾和水果、豆浆和鸡蛋混在一起吃呢，会相克，轻则导致身体不适，重则使人中毒。事实上呢，科学家曾经对常见的所谓的食物相克的配伍进行了验证，结果无一成立。所谓相克，多是因为不洁的饮食以及极少数的特殊过敏反应所导致的。 你问我这是怎么为什么哭泣？你说快去电视机，你就不会再有。于是我来到电视机，星星睡在台阶上，电视拿着彩色笔画着图画在墙上，图案和电视在歌唱，啦啦啦啦啦，梦的月亮就在身旁，图案和电视在跳舞，啦啦啦啦啦，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，来自 Jolin 蔡依林，叫做《彩色相片》。这首歌的 MV 故事当中呢，穿插了 Jolin 新歌演唱会的画面，无法再继续牵手下去的爱情，却能在他们最爱歌手的演唱会上，用彩色相片书写感人的黑白记忆。一起来听到 Jolin 蔡依林带来《彩色相片》。 肆无忌惮的光线，这些要模糊的脸，笑得很亲切。转眼说不出神的语言，有山到死的缠绵，藏进心里面，总是在临走前拍了相片，就留下证据再无法毁灭。总是在忘记前边的明显，就刻下回忆再无法退却。也许谁遇见，也许谁又不见，留下给我一点惊慌和坦白缠绵。也许谁失恋，也许谁失眠，曾经有个肩依然有鲜艳。也许谁没变，早晚的滋味走过了沉淀。也许谁表面，也许谁分辨，重复的情节都轻轻不会变。是否今天沧海 现在我

绝不伤心。爱不问可以不可以，被问也没关系，我一面心感激。给我一个吻，不问也可以，被问的是甜蜜，我一样感谢你。 任贤齐叫做《花太香》，这首歌呢是一首古典气息很浓的歌曲，很形象地描绘了一个身负绝世武功的大侠寂寞的背影，让人在听歌之余觉得惆怅之感顿生。曲风可以说是苍凉悲壮，意境格外的辽阔开远，有对酒当歌、人生几何的豪迈，却难掩饰情有独钟、欲爱不能的苦衷，向听者展示了一个无比落寞的痴情英雄的样子。一起来听到《花太香》，来自任贤齐。 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？黄昏几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再潇洒，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。江湖一句话，修得正邪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。月光山中又一亮，晚风吹秋如海浪。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。黄金刀割爽快唱。蓝天啊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，难忍这风呀，不知情是爱花。花太香，花下风流花似花如 留下月光山中有月亮，晚风吹愁入海浪，来呀来呀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干，黄莺高歌爽快唱，我何不将那思念不一番，不争海中放着我的思念，还是那么想见他，你何苦一定要他不相逢，缘分成不成想那天不让，何必勉强，哎呀呀明朝依旧是个男子汉，我太小，花下风流花似花一场，不带一双走得坦荡荡， it'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 out, babe. So understanding, going out without a plus one. I'm done, fun of the pink of the night. I'm single for the summer, I won't be down. One letter to another, oh, we'll die down. I'm sleeping like a queen in the California king. I mean, I think it'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. You might see through it, but I'm putting on a poker face. Give my love a rest between my ex and my next. I think it'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 out, babe. So understanding, going out without a plus one. I'm done, fall out the pink of lights. I'm single for the summer, I won't be down. One letter to another, oh, be tied down. I'm sleeping like a queen in the California king. I mean, it'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. I think it'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. Love, I'm over you. And it's all over you. I think it'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. I think it'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.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 假如你曾在风中等待，那么在善变的风中有我。假如

你是阳光空气，每一秒都需要你。你是世界上的雨水，我的每日所需。 Yeah!